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00集。 程前辈，多谢前辈援手，要不然我们可都要折在这里了。 此人机灵得很，也有些本事，程前对他印象还不错，便摆摆手。 不用那么客气，我也不是什么前辈，凑巧经过，举手之劳而已。 庄南希怔了怔。 那前辈孤身闯入朝阳城，只是为了城中那块寒冰石而来吗？ 程前不知道他为何有此疑问，也没有纠正他的错误。 不错，怎么？ 庄南希有些急迫。 前几日我们中了魔修的圈套，有一位同门师妹侥幸逃脱。我见了前辈，本以为是他请来的帮手。 你们同门师妹难道没有联系师门的办法，会从路上随便拉一个陌生人来救你们？ 庄南希被噎了一下，只好苦笑。 这其实师妹只是个叫法，她本是我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我原想着前辈或许见过他。 程前其实只是随口一问，并不真感兴趣，便说道。 你是为了他专程在这等我的？什么模样？ 庄南希忙冲着他长篇大论地描述了一番，用词无不含蓄美好。程前遭到了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一番洗礼，除了此人是个漂亮姑娘以外，全然没听出一句有用的，脱口而出。 是情人吧？ 庄南希没料到有人这样直白，讷讷地看了程前一眼，自耳根往下漫起一片血色。庄南希的眼神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有些过于灵动了，总仿佛会说话一样，目光一流转，喜怒哀乐全都藏在其中。程前却暗自皱了皱眉，不由得联想起朝阳城中魔修们的丑态，心道： 不好好修行，竟搞些荒唐事，这也能算是名门之后？看来还不如青龙岛上那群披麻戴孝的呢，起码人家专心。 这么一想，程前顿时不耐烦起来，懒得再应付庄南希。可是一想起此人好歹也算白虎山庄的人，以后说不定还要再见打交道，便又只好将自己的心绪强压下来。修士说到底也都是人，免不了沾染一身人间俗事，程前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门派着想，再不耐烦也得打点着。他于是开口道： 我在来的路上见过的女修都和你说的人差不多，如果只是这样，我辨认不出。 是我疏忽了。 庄南希有些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 她是鹅蛋脸，眉心还有一颗红痣，红得蛮鲜艳，前辈若是见了应该会有印象。 往眉心上点红痣的人不少，可真自己长一个的却不多见。这说的不就是小楼外面那具女尸吗？什么趁乱跑出来，其实根本就没成功吧。 程前不过假装客气的随口一问，没想到还真见过。他开口想道声冷冰冰的节哀，可一转眼对上庄南希的眼睛，不知怎么的却忽然说不出口了。他很少在修士脸上见过这样的眼神，期冀又渴望，好像仅仅是对着一个陌生人描述那人的模样就欢喜满足的不行。 执迷不悟还不浅。 可程前虽这么想，方才满心的反感却不知不觉地散了大半。一个人如果肯有情有义，不管是什么情，大概都是能让人动容的。程前一时不知该怎么告诉他。庄南希见他久不答话，脸上的失望神色一闪而过。 哦，那可能是他与前辈错过了，我在附近再找一找。 你整天挂念着一个不相干的女修，不耽误修行吗？ 在他印象里，凡人婚嫁不过是为了生活，男耕女织，传宗接代罢了。这二者修士都不必挂怀，而且正道功法多半讲究沟通天地，清心寡欲，因此修士结为连理道侣，多半是为了门派联姻，功法沟通，每日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间凶戾，自己心魔斗。除了纵欲的魔道中人，谁会耽于虚无缥缈的情爱？不过方才那句话一出口，程前就有些后悔，心里对自己道： 莫名其妙，关你什么事？想问什么呢？ 好在庄南希不怎么介怀，坦然回答： 我们白虎山庄的长辈也是这样说的，他又是一介散修，身无长物。不过这也没什么，哪怕他是个凡人，我都是喜欢的。 凡人其实古来稀。 说句不好听的，凡人之于修士与猫狗之于人并无不同，相伴身边最多短短数十年，大多是刚生一恋之情就得给他送终，反正不能长久，还不够伤心的。庄南希却笑道： 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自断仙根，同他做一对朝生暮死的凡人夫妻罢了。世上的事，只要不违道义，没有什么我不能为他做的。 程前一方面被庄南希这种离经叛道震惊了，一方面又有些庆幸自己方才没有一时嘴快，说出实情。他暗暗地生出了些许恻隐之心，将那不知名的女修已死之事瞒了下来。 天长日久，庄南希寻不到他，自然也就死心了吧。 庄南希仿佛也意识到自己说多了，有些不好意思。 我这些破事儿，就不拿来捂前辈的耳朵了。哎， 两人说话间，只见远处天上突然划过一道冷光，烟花一样的炸开，分外显眼。 那是玄武堂召唤门人的信号。奇怪，卞前辈闭关不问世事已久，做什么大老远赶到南疆来？ 四圣中的玄武堂，他们不是在极北吗？ 不错，玄武堂与我白虎山庄隔着大冰原相望，一直是世交。他们既然来了，我不露面拜会不像话。程前辈可有去处？若是没有，不如与我同去。 程前一听，正中下怀，感觉此行哪怕同这小子费了这么多话，听了一耳朵风花雪月的琐碎事，也算不虚此行了。便欣然随庄南希一路前往，隔着老远就能看见铺天盖地的玄色旗。庄南希面色愈加凝重， 看着阵仗，恐怕是玄武堂大长老亲临。我听说南疆土礁成龙，四方惊动，也不知师兄是几。 程前没吱声，他已经能感觉到空中隐约传来的威压。想当年顾岛主陨落时，整个东海全在动荡，恐怕也就是这样了。离开冥冥谷至今，这还是第一个让他感到压力的大能，唤起了程前青龙岛一行的记忆。庄南希隔着老远就自报了家门： 弟子白虎山庄庄南希，奉师父之命前来拜见玄武堂前辈。 庄南希话音刚落，周遭压力明显减轻，仿佛是给他让出了一条路来。程前随着庄南希一路行至玄色旗海之下，见易水的修士身着黑袍，身上仿佛还带着冰原之气，在南地辟出了一块寒凉之地来。此地修士大概有认得庄南希的，自主给他让开了一条路，还有冲他点头的。程前抬眼望去，只见旗海之下有一辆飞马车，马身上罩着冷铁盔甲，显得分外凝重。一个中年人站在车前，目光如电地扫过来。庄南希两步上前，口称大长老。大长老与他寒暄几句，目光不由自主地 放在程前身上。 这位是？ 强强相遇，千年冰潭对万丈雪原，程前几乎被激起战意来。他定了定神，伸手一按手中躁动不安的双刃剑，正要开口答话。就在这时，旁边有一人大喊一声： 大长老，我认得他，就是他。 就是我什么？ 程前一愣，未及思量，那喊话人一剑已经递到面前，当头劈下。此时千里之外，已经循着魔龙传说追到了中原一带的颜征明手中，正摆弄着三枚铜钱，没能研究出什么所以然来。当年在扶摇山学艺的时候，师父虽然也偶尔把玩铜钱，却一向对卜卦问天之事讳莫如深，不仅从来不教，还会兼获恰到好处地流露出些许嘲讽来。其实好多凡人的小孩子都是这样，长辈若是说这事儿不祥做不得，那他们十有八九要去尝试，但长辈若是说这事儿蠢得不像人为，恐怕只有满处乱窜的猴子才能干出来，那么等他们长大也都不会去碰。即使100多年已经过去了，颜征明捏着铜钱依然是十窍通了九窍。值此风雨飘摇之际，他虽然忍不住想在难辨的吉凶中先行窥视一眼，却又仍然觉得自己这种企图未卜先知的想法十分愚蠢。 唉， 颜征明深深地叹了口气，他不知道化成魔龙的寒渊还能不能回头，也不知道自己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扶摇山的大门大开，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程前。颜征明一弹手指，铜钱发出一声尖细的响动，翻腾着飞上了天，滚出了一派阴阳相生的天圆地方。这一任的扶摇派掌门人心里茫然地想到： 师父，我该怎么办？ 可惜问也是白问，师父活着的时候都只会一句：哎呀，你顺其自然吧。那老头惯会以不变应万变，活得省事得很，如今身死魂消，想必是更加清净无为了。严掌门努力地在心里盘问自己： 程前有什么好处？ 那货嘴毒心不善，根据严征明对他的了解，以程前的内敛和装，说出来的大约也就是他心里暗暗编排的十分之一，常人可能都无法想象他那道貌岸然之下的内心世界有多么的不是东西。 他固执得很，说不通道理，并且软硬不吃，心如铁石。一个人在极寒之地闭关近50年，除了凉水之外什么都没入过口，天底下还有什么事他干不出来？ 反正颜征明承认自己这个掌门是管不了那混账师弟的。 还有那一身乱七八糟让人无法忍受的毛病，诸如不为人知的邋遢，不洗澡就睡，不管多恶心的东西都能下手摸，并且摸完从来不记得洗手，还有满身的不上道，不该知道的事明察秋毫，该知道的事永远一知半解，时常出着别人肺管子，哪壶不开提哪壶。 颜征明刚开始是给自己找理由，结果琢磨到一半，把自己气得够呛。想想这么多年他爱美憎丑，无数次明里暗里用瞎眼埋汰别人，终于在此时此刻遭到了报应。颜征明悲愤地发现自己可能是真瞎了。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